即係搞唔掂，咁所以先至唔肯借錢俾你。咁中國嗰陣時就係咁樣逼佢。咁所謂嘅呢個新型國際關係嘅發展模式就係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同嗱 IMF 或者佢會借錢俾啲人咧，即係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咧處理佢國內嘅經濟問題咧，佢成日幾格格噶嘛。喂，你要有好多嘢要要符合喎，有多 compliance 喎，即係譬如你話呢 即係 嗰 啲貪污要控制呀，或者 貪污控制啦， 可能你即係啲少數族裔嘅生存環境你要保障佢呀，原居民呀、啊、即係可能某程度上要群眾嘅參與，即係啲基建計劃咧係要有民眾參與，即係好深入嘅諮詢咧之後先可以做嘅。咁 不過都唔好講咁遠啦，即係其實呢個就即係你講翻香港嘅問題，因為嗱，穆迪而家講到明咧，就係話你自己香港咧，因為你參與呢一個一帶一路咧，就令到你嘅信用啊，連帶你嗰個信用狀況咧，都有嚴重嘅影響啊。 同埋， 而且你係會陷入一個債務危機有可能。 呢個係一個方面啦。另外，穆迪我記得佢講過咧，佢就話。香港個自主權呢 係啦， 正喺度收窄。 係啦，即係而家香港個經濟自主權都仲係高嘅。 係啦 係啦，但係警告你 警告， 如果你 係啦 同大陸呢即係越嚟越趨同嘅時候呢， 可以將你香港單獨即係當為一個獨立嘅一個經濟體系咁去看待。係啦，所以你就要同大陸去睇齊嗰個評級呢，就大陸大陸。 但係你而家見到最新發展喎，你就係你這個穆迪他單歸了這個呢，即是中港那個評級之後呢，連帶連港鐵那個信貸評級呢都跌埋喎。那我啱啱問過雲圖啦，就你估喺雲圖啦，咁就喂，咁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咁嗰啲即係你做按揭啊嗰啲房貸嗰啲息率會唔會咩㗎，會唔會影響㗎？佢話會喎，其實係。 佢話其實只係影響香港人囉。 仲只係影響香港人，如果你香港人做按揭嘅話，喂，你其實講真係好大問題喎。即係嗱，你而家你今日去排呢個你排隊排海之戀嗰啲，如果有幸真係有幾個香港人呢，即係你嘅息口仲係低㗎嘛，係咪？你遲啲你真係調高嘅話呢，你真係坐艇㗎啦，大佬真係。你真係計唔掂數㗎大佬、嗯。 但對大陸人嚟講係冇問題㗎嘛、 啊。 因為佢係按咗佢大陸嗰層樓，咁然後就攞嗰啲錢拎落嚟香港嗰度。咁、啊、你賺嗰個息賺嗰個按揭之間嘅息差都已經有排賺啦。係、 啊、 啦、 嗯、 而且佢即使蝕咗止水嘅話，咁其實香港嗰度你嗰啲貴租都補得返㗎嘛，講緊。 唔係，而最撲街一樣嘢呢，你一帶一路呢唔會影響政府，亦都唔會影響金管局任何嘢，因為佢哋冇借貸，佢哋冇發國債，佢唔會所以其實講真，佢唔借貸嘅情況下，佢就算係個評級低咗，佢都唔會令到佢自己所謂即係咩債，你就算債息高都好，佢唔借貸，你落去唔好。但係喂，你會影響到其他，你嘅主權評級低嘅話，你其他所有喺呢一個國家喺呢個地方嘅公司都會連帶被提，即係會被整低啊嘛。咁所以你港鐵咪首當其衝咯。是吧？喂，咁你成個嗰個 train reaction 係會令到連香港人都會守嘅，其實係。即係所以喂，你梁振英誇誇其談話你一個一帶一路係發展機遇，而家人哋目的話俾你聽就係唔係。 所以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，之前即係政府有個論述，成日都或者親政府人士有個論述，就係香港嘅經濟要點樣先發展有前景呢，就係要加強同內地嘅融合，背靠祖國。 你而家就越融合越撲街啦。 而家就係越融合呢，人哋就懷疑你香港嗰個獨立性。 根本就唔係融合，係被融。 好，咁呢次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轉頭返嚟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。HKPeanut.com